狗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，陪随我到从梦。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梁咏琪《新鲜》， 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 伍佰《挪威的森林》， 你说真心总是可以， 许茹芸《泪海》，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下海。 徐小凤《风的季节》， 吹呀吹，让的风吹。 齐秦《大约在冬季》，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。 千百惠《走过咖啡屋》， 放下你咖啡飘满小屋。 伍思凯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，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。 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？ 谁的眼泪在飞？ 张雨生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》，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，鱼不停游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梁咏琪演唱的《新鲜》，这首歌散发出一种清新的田园味道，悠悠的民谣曲风宛如田野中盛开的油菜花，微风轻轻吹过，带来怡然的感觉。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，愉快的斗嘴，没人在上班，我们放假偷一点闲，不吃大餐，不多花钱，只逛公园，也有幸福感觉。不管其他心情才是小心说爱心里真甜，哪怕再爱不能念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浅尝一遍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想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不能见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依恋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 新鲜。

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心痛，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，没人心疼的黑夜，脸颊两行咸咸的泪水，是你和是你，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。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谁的声音，下到梦里无言中的笑和，

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张雨生的经典歌曲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》。鱼儿每天不知疲倦地游，而我们也像这鱼儿一般奔波忙碌，希望偶尔您能停下脚步，看看周边的风景，感受生活的美好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千阙歌，明天的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情愿困在你怀中，困在你温柔，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不眠不休地追求。心中慢慢游，多少忧愁不肯走，流向心头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永远不会问结果，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。 中游，游啊游啊游，